果然有独到之处，小兄不才，要会你，要会。 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。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，却欲盖弥彰。白夜空照天涯的两端，在心上，却不在身旁。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，追不回娘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想一晃又忍不住回想，像浪花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苦难释放。白夜光照天涯的两端，你越慢越觉得孤单。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，怎么不长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。